米莉的大惊喜。小女孩米莉穿着花花的裙子，彩色的长筒袜，她有一头乱糟糟的卷头发。这天，河马叫道： 快来看呐，米莉的百宝箱。 他找到了米莉的百宝箱， 我们也来打扮打扮吧。 野猪也兴奋地说： 好啊好啊，我们来给米莉个大惊喜吧，看看谁做得到。 于是动物们都从百宝箱里拿出东西来，把自己给打扮上了。蛇戴了一朵好大的花在头上，身上绑了很多绿叶，它摇摆着吐着舌头。 我是一朵丝丝散发着丝丝香气的花。嘿，鳄鱼，你是谁？ 鳄鱼头上戴着海盗帽子，拿着一把破了口的刀，还有一把手枪。他用沙哑的声音说： 我是海盗神枪手皮特，你是谁呀，鸵鸟？ 鸵鸟穿上了长筒丝袜子，还有芭蕾舞鞋，还在脖子上戴了项链。 我是优雅的舞蹈家。 鸵鸟还唱了起来，他问野猪： 你又是谁呀？ 野猪真的在身上放了很多的东西，他戴了一顶帽子，帽子上有水果，他还戴了好多绿叶子在脖子上，还穿上了米莉的高跟鞋。他颤抖着说： 我是上了年纪的女士，那花豹你是谁呀？ 花豹在头顶上系了公鸡的冠子，还在两只手上和身上系了很多羽毛，他竟然还给自己弄了个尾巴，羽毛的尾巴。他高兴地叫着： 我是彩色的公鸡。嘿，斑马，你又是谁？ 斑马呼呼地叫着，他把一根尖尖的长长的角绑在了脑袋的正中间。 我是长着金角的独角兽，你是谁呀，羚羊？ 哇，天哪，羚羊在它原来就高高长长的角上绑上了很多漂亮的树枝，树枝上站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只鸟。羚羊咕哝着： 这都看不出来吗，我是一棵树啊。嘿，你是谁，犀牛？ 犀牛穿上了小丑的衣服，还把嘴巴画上了大大的红红的圈儿。它尖尖的脚上插着个红球，还骑着独轮车。它咯咯地笑着： 我是个厉害的小丑。嘿，大象，你又是谁呀？ 大象的背上有一对蝴蝶美丽的翅膀，它还用长鼻子卷着一根仙女棒。 我是神奇的仙子。嘿，白鹳，你是谁呀？ 瞧，白鹳的头顶上戴着一个长长尖尖高高的黑色帽子，他用长长的脚抓着一把扫帚。他说： 我是邪恶的女巫，你是谁，长颈鹿？ 长颈鹿的长脖子上绑上了彩旗，它奔跑着让彩旗飘起来，它忍不住笑了。 我是彩旗飘飘的旗杆。嘿，河马，你又是谁？ 河马骄傲地说： 我是漂亮的蝴蝶。嘿，瞧我的翅膀怎么样？你是谁呀，狮子？ 狮子嗷嗷大叫着：我是国王。 他 真的在头顶上戴了一顶镶满珠宝的王冠。他冲着对面来的人说： 哦，你是谁呀？ 对面来的家伙浑身长满了黑黑的毛，脸看起来丑极了，而且四只爪子落地。他说： 我是爱发火的大猩猩，我非常非常的凶猛。 大家都很好奇，那你的戏服在哪里？我们身上都穿了戏服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给米莉来一个大惊喜，你怎么什么也没穿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大猩猩又吼叫起来： 啊呜，啊呜！ 接着，突然，大猩猩咻的一下，把全身的皮毛给脱了下来，露出了彩色的连衣裙和彩色的长筒袜。 啊！没想到是我吧？啊呜！ 我是米莉呀！她摘下了猩猩的头套，脱掉了她的装扮。 嘿，这就是米莉给你们的大惊喜。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吉川贤治和竹内简子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林静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魔法象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熊打翻了牛奶之后。这是小男孩小熊在吃早餐的时候发生的故事。当时他正在准备吃巧克力面包喝一瓶牛奶，可是突然他的手一碰，哎呀，他不小心打翻了牛奶，牛奶洒了，白花花的牛奶咕嘟咕嘟咕嘟地流在了桌子上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，怎么停不下来了？小熊吓坏了，因为很快整个桌子全都是牛奶，然后牛奶又从桌子上流了下来，流到了地板上。咕嘟咕嘟咕嘟，咕嘟咕嘟咕嘟，地板很快就被白色的牛奶淹没了，可牛奶还是咕嘟咕嘟地流个不停。哎呀，我的巧克力面包飘到哪儿去了？哎哎，别跑别跑，我的早餐。巧克力面包就像小船一样飘在牛奶上面，飘啊飘啊飘，从饭厅飘出去了。小熊趟着地上白白的牛奶，哦，牛奶越流越快，牛奶越流越快，牛奶瓶四处乱窜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屋子里面已经像游泳池一样了，不过不是水，而是白白的牛奶。哗啦，一眨眼的功夫，牛奶把桌子椅子都冲到了屋外。哦，哎呦哎呦，就连小熊也被冲到了屋外。牛奶瓶滚到了院子里，继续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。哇，很快整个村子都被白白的牛奶淹没了，红绿灯泡在了牛奶里面，房子泡在了牛奶里面，树泡在了牛奶里面，山泡在了牛奶里面，两头奶牛也被泡在了牛奶里面。这时候马路那边传来了啪啦啪啦咕咚咕咚的声音，小熊只好在牛奶里游泳，哗啦哗啦哗啦，他游过去一看， 看见几条从来没见过的模样很奇怪的鱼在游来游去，它们也是白白的，就像牛奶一样白。这肯定是牛奶鱼吧？ 牛奶鱼们在水里咕咚咕咚咕咚。 啊，牛奶真好喝呀！ 哇，他们在喝牛奶吗？ 牛奶鱼啪啦啪啦啪啦地跳来跳去，一不小心撞在了广告牌子上。 小熊从水里爬起来，看到广告牌上写着六个大字：禁止打翻牛奶。 他的心里咯噔一下。 奇怪，这里之前有广告牌吗？他正想着，突然看到远处有什么东西飘了过来，是一艘轮船。 轮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牛奶海里航行着， 没多久它就啪嗒一声停在了小熊的面前。 船上一个打扮奇怪的船员叔叔正用钓鱼竿在牛奶海里钓什么。 小熊看到黑色的船身上写着六个小字：禁止打翻牛奶。 哎呦，他心里又咯噔一下。他鼓起勇气说： 嘿，你要是想找鱼的话，我见过，就在那边。 叔叔看着小熊大声地说：嘿，你就是那个打翻了牛奶的小熊吧？ 小熊心里又咯噔了一下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叔叔的鱼线扑通动了一下，叔叔赶快提起钓鱼竿， 哇，一条牛奶鱼上钩了。 小熊说： 哇，叔叔，你钓到鱼了，真厉害。可是叔叔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开心。 他说：我要钓的不是这个。 说完，他就把牛奶鱼给放了。 接着，叔叔继续在牛奶海里钓。 钓啊钓啊， 这次钓上来的， 是小熊的早餐——巧克力面包。 叔叔嘟囔着。哦，我要钓的也不是这个。 他正要顺手把那个巧克力面包扔掉， 小熊赶紧要过来吃了，这可是他的早餐啊。 过了一会儿，叔叔又钓到了东西。 哦，这不是那个被我打翻的牛奶瓶吗？嘿，这可不轻啊，叔叔，加油，加油。哇，牛奶瓶已经鼓得又大又圆，小熊简直要认不出来了。 它太重了，把那个钓竿都压弯了。叔叔大喊起来：嘿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我要钓的就是这个。 牛奶瓶活蹦乱跳的，他们也跟着摇晃起来，连轮船都差点翻了。不过最后，在叔叔和小熊的一起努力之下，还是把牛奶瓶给钓上来了。 叔叔急急忙忙拿出一个大大的软木塞，嘣， 把牛奶瓶给塞住了。啊，这下牛奶瓶终于变得老老实实，不再往外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地撒牛奶了。 叔叔高兴地说：哦，我打算开一家牛奶店。 接下来轮船带着小熊开呀开呀开，开到了他的家门前。 他又看到了那块广告牌，上面写着禁止打翻牛奶。 但是小熊再也不觉得紧张了。 叔叔把小熊送到了岸上， 他挥了挥手：再见了。 牛奶正在慢慢地退下去，路上开满了洁白的小花，它们是牛奶花。啊，小熊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满地白白的牛奶花。 这就是他打完牛奶之后发生的故事。好了，小群姐姐讲完了。也许我应该现在去喝一瓶牛奶。 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爸爸带着呱呱去动物园，来到猴山的时候，呱呱被这群可爱的猴子吸引住了。他非常好奇地问爸爸说： 爸爸，猴子好聪明哦，他们连吃花生的样子也跟人差不多。 爸爸趁机给呱呱讲了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。呱呱听了以后啊，连连点头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呱呱问爸爸说： 爸爸，我们原来住在哪一个动物园呀？ 刚上幼儿园的呱呱和团团在一起玩，团团问呱呱说： 等你长大了，愿意和我结婚吗？ 哎呀，那可不行。 那为啥呀？ 在我们家，只有自己家的人才能结婚。你看，爸爸娶了妈妈，奶奶嫁给爷爷，叔叔和婶婶结婚，都是这样的。 有一天，呱呱在家，电话突然响起来，这是一通宠物食品超市的调查电话，接电话的正是呱呱。市场调查员问： 小朋友，你家里头有没有养小狗、小猫、小兔子或者是小鸟一类的呀？ 呱呱听到电话筒是这样说的，马上回答说： 没有，我妈妈只生了我一个。 这一天，呱呱的老师发短信，让家长周六上午到学校听一场专题报告，决定孩子命运的良好习惯。爸爸就建议呱呱也去听一听，可是呱呱沉思了片刻，煞有介事地对爸爸说： 听听也可以，再过30年，我就知道怎么教育我儿子了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北航幼儿园的程子晨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喇叭花。 喇叭花爬呀爬，小鸟小鸟住在大树上，田鼠田鼠住在大树下。喇叭花喇叭花爬呀爬呀爬，喇叭花喇叭花变成小电话，喂喂喂喂喂喂，小鸟和田鼠在说悄悄话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喇叭花，小鸟小鸟住在大树上，